想念，你是否在想念？心中的缺口有多深？至少在没有你的夜出现，沙发的另一边留下温热的空间，心在想念，你是否在想念？有没有一段旋律叫永远？彼此拥抱的画面又出现，最后一次留恋定格在这一瞬间，心在想念，你是否在想念？想念一个人的想念。 希望你有你的情与地沉的伤。

心感觉不到悲伤，已经忘记了失望，该不该把梦想让全世界分享。天地雨雪风霜，有谎言和饥荒，连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。 透过玻璃窗，晒雪后的阳光，我心中一片温柔静静的。 时间每次一晃一晃，也就淡淡飘香，有冰块在杯中碰出清香。 可知地球某个地方有人正坚守绝望，硝烟吹开露出了眼里迷茫， 已经感觉不到悲伤，已经忘记了失望，该不该把梦想让全世界分享。天地雨雪风霜，有谎言和饥荒，把爱的种子种在心间就是希望，新的世纪晨光能把黑洞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。天地雨雪风霜，有谎言和饥荒，把爱的种子种在心间就是希望，新的世纪晨光能把黑洞照亮，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，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。 早餐，拉开窗帘，迎接新的一天。早上好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

但尽信我是这样的无穷好运，能遇上精彩的你，我决定胜别人，你竟费尽心神把我留起。清楚地说在目前和今后，无论哪一天都爱你，我这刻要直言，到沧海或桑田，最心爱的亦只是你。但尽清楚地说在目前和今后，无论哪一天都爱你，我这刻要直言，到沧海或桑田，最心爱的亦只是你。 谁都没权利要求你离 即使它总让你伤心牵挂，我只能在你身边听你说说话，听你说着它，泪如雨下，跟自己挣扎。其实更多人都爱得很傻，天真的奢侈相爱承诺的话。问自己快乐吗？只是一 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太内疚，沉醉于音阶拖不赞赏，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，决心冲开心中挣扎，亲恩终可报答。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，